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十一集。没跟你说六。温以凡侧头看向窗外，看着外头飞快往后跑的景色，路灯被拉出一条条光亮的线，刺眼又晃神。他渐渐发起了呆，想到来时在这车上跟苏浩安的对话。温以凡和苏浩安确实是七八年没见了，但跟桑延并不是。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这事儿。从苏浩安的反应来看，桑延似乎也跟他一样没有告诉其他人，好像是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的事情。高二下学期，温以凡因为大伯的工作变动，跟着他们一家搬到了北隅市。之后除了发小钟思乔和向朗，他没有跟原来学校的任何一个人再联系，除了桑延。本来温以凡也觉得他们会就此断了联系，但忘了从哪一天开始，温以凡隔一段时间就会收到桑延发来的短信。他不跟温以凡闲聊任何事情，也不会主动问他什么，只把自己每一次小考大考的成绩和排名都发给他。就这么一直维持到了高二结束。高二期末考成绩出来后，温以凡恰好收到了桑延的短信，他当时纠结了很久，最后还是就着成绩单缓缓地把自己这次的成绩输入短信框，然后按了发送键。那边大概是没有想到他会回复，过了片刻才回了一句，说咱俩成绩好像没差多少，要不考一个大学呗。过了一会儿，桑延又发了两个字，问行不。温以凡低不可闻地叹了口气，注意到外头已经开过了几个地铁站，他愣了一下提醒道，好像开过了，我记得再往前开一段还有一个地铁站，你在前面放我下来吧。桑延凉凉地问道，我是司机吗？切，这不是一开始就说好的吗？似是因为这话感到不爽，桑延没有停车，继续往前开。温以凡忍不住问道，你这是要开到哪儿？你家，不然还能去哪儿？桑延的语气总是带了几分嘲意。温以凡不说话了。温以凡觉得他们之间完全不能好好说句话，桑延说话时总有不太明显的刺存在，似有若无的，显得对话不太对劲。温以凡想跟他好好谈谈，但又觉得好像也没有谈的必要。不知不觉间便到了城市家苑，这个小区建了十来年了，建筑和小区内设施都很老旧，空间也不大，里头全是楼梯房，物业基本不管事儿。这会儿门口没有保安在，连拦车杆都没有降下。桑延没有把车开进去，直接停在小区门口。温以凡解开安全带，客套地说道，今天真的谢谢你了，等你有空了请你吃饭。啊？桑延靠在驾驶座上侧头，神色毫无正形，说道， 这么快就想着下一次见面了。 温以凡还挺好奇，这几年他当上的这个所谓的堕落街头牌到底是有多吃香啊，能让他随便听一句话都觉得别人别有用心，还是说是因为他先前在酒吧的话让桑延对自己产生了误会。温以凡决定解释一下，之前在酒吧的时候，我是不小心口误了。没等他说完，桑延便打断他问道， 哪句啊？ 那还挺遗憾，这局。 唉，温一凡放弃了，直接略过这个话题，伸手打开车门。 你回去开车小心。 温一凡走进小区，他住在最靠近小区门口的那栋楼，进了小区往右走几步便到了。掏出钥匙，温一凡打开了楼下的门，慢慢爬了上去。这栋楼一层六户，爬到自己所住的三楼，再走到走廊的最里头，就是他的家。温一凡正想走过去，突然注意到他家门口站了三个男人，带了浓郁难闻的酒气。此时他们正站在那儿抽烟，嘻嘻哈哈地说着各种荤段子和脏话，也不知是刚回来的，亦或者是在那儿等了一段时间了。楼道里的灯坏了，光线很暗，看不清他们的模样，但透过外头的光，温以凡大概能从其中一人的身形认出是住在他隔壁的男人。温以凡这才想起，从他报警的那天算起，已经过了五天。他本来是打算今天到钟思桥那儿住一晚，晚上跟王玲玲定下之后，明天再找个男同事陪自己回家搬行李。但因为今晚的饭局遇到桑延，以及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，他短时间内忘了这一茬。温以凡的动作停住，手中的钥匙发出了轻微的声响，男人们瞬间看了过来。虎纹身男笑起来说， 哼，美女姐姐，你回来了。 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站在这里，温以凡觉得不安。 兄弟们，就这个美女说我骚扰她。 虎纹身男叹了口气，声音浑浊嘶哑，说道， 我可太无辜了，我就敲个门也算骚扰啊。 另一个男人笑道， 美女，你是不是没见过呀？你想不想知道怎样才算真的骚扰啊？ 温一凡一声不吭，转头下了楼。 他咋跑了？我怎么知道他跑什么呀？美女，我们没要干嘛，聊聊天行不行啊？哎，我不怪你啊，美女姐姐，我就是想搞好咱俩的关系，邻居嘛，别弄得这么僵。 说这些话的同时，他们也跟着温以凡往楼下跑。男人们步子大，嘴里还带着兴奋的笑，像是在玩闹，在这暗处又显得阴森。温以凡连从口袋里拿手机报警的时间都没有，跑到一楼，打开楼下大门，便往小区门外跑。他想求助保安，却突然想起回来的时候就看到保安亭没有人。这小区地段不算偏，出去之后走一段路就是一条美食街。温以凡想着跑到人多的地方就好了。身后的脚步声似乎越来越近，在这个时候，温以凡看到小区门外桑延的车还停在原来的地方。他斜倚着车的副驾门，站姿懒散，看着像在跟人打电话。注意到动静，桑延抬了眼与他对视。温以凡稍微慢了半拍，脑子里一瞬间闪过想找他帮忙的念头，但在心里权衡了一番，还是选择往美食街的方向跑。正想从桑延身边穿过，桑延已经把电话掐断，出声喊他， 温以凡 啊。温以凡抬眼，再度与他的视线交汇，瞥见他此时的神情，以及他身后跟着的三个看着就不善的男人。桑延神色寡淡，平静得过分，说， 过来。 从再遇到现在，这似乎是桑延第一次喊他的名字。温以凡此时的精神紧绷到了极致，仓皇间还有一种自己幻听了的感觉。他没有停下脚步确认的时间，不自觉又往前跑了几步。下一刻，温以凡的手腕被桑延拽住，桑延把他往自己的方向扯，力道不算轻。温以凡仰头，视野被他声音的侧脸占据， 桑岩的唇线抿直，单手打开车门，看上去有些火大。 愣着干什么？ 因为无法控制的恐惧和一路的奔跑，温以凡的呼吸急促。他抬眸看向他，没有出声，顺着桑岩的动作和话坐进了车里。门被桑岩关上，透过车窗，温以凡看到他随意地按下了锁车键，那三个男人已经追了过来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